人车品质，凯威富雷。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百分百获批，一人投资三代永居。八月希腊免费考察团出发在即，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是爱的爱。

张陌生的脸，那眼神如此黯淡，笑一笑这牵动苦涩的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，痛